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，续上一条片。 好，我哋今日谭师傅啊嘛。 嗱， 冇，我先啦。今日因为单嘢我发生嘅。 好，顺哥。 咁啊，讲埋个股啦吓。咁啊，话说咧，就攞去康城战斗啦吓。咁啊，同埋师傅一齐出战。咁啊，因为我哋第一次代表呢个 studio 出战欧洲啦 吓。咁啊，屌系咩？等于嗰啲日本男仔 DX 咧，你知咩叫 DX 啊？即係打好多關嘅，咁咧佢咧好多條女嘅，哇！我想參加嗰啲節目好撚耐嘅，佢點嘅咧？一條仔咧就扯撚硬旗，第一關咧就係條女吹爆之後上樓之後屌屎屈哇！屌完屎屈上樓玩超冠搶冠完搶之後咧就你閪攬完咧之後點波啦？哇！屌你老味呢啲啊！我貼十皮人都可以玩啊！屌你老味，香港冇得參加喎。 我16、17歲嗰時候應該得。 係啊 ，DX 我應該係可以闖關勝利嘅。 唔緊要，食兩粒威爾光咪得咯，屌！ 會唔會冇嘢射嘅咧？ 冇嘢射都好啊，大佬咁過癮，十都叫女嘅妻啦。 Back to 我哋個 topic， 咁啊出呢個出征歐洲啦嚇，咁就呢個同我呢個合作咗好耐嘅師傅咧，就大家最尾反面收場嘅。 係。 咁其實裏邊嘅情節好簡單嘅啫，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喺工作上邊啦，佢點講咧？我咁講啦，佢用啲唔係好適當嘅説話嚟同我講嘢。 係咪肉鳩嚟嗰啲咧？因為我跟好多師傅都係喎，屌你屌媽擦鞋喎，撲街。 譬如甩死嗰啲話，即係譬如話翻到房咁樣，咁然後咧就話，我哋以前做助手點點點啊，點會大安旨意咁樣。 啊，係啊，好撚多呢咁嘅閪佬啊，話俾你聽。 我哋翻到去嗰時候，梗係抹嘢執架餐啦咁樣。咁但係講真，即係而家做其實做 freelance 嗰啲，你收兩工，我哋兩得你噶啦嘛。 啱啊啱啊！ 即係我哋講真，我哋而家做助手做多咗噶啦。 啱啊啱啊！ 做多咗，佢哋都係唔滿意。咁啊，不過算啦嚇。總之同佢嘅關係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咁我哋又要你知啦，做人一定啦，你同呢個唔啱 ，move on。下一個你一定會有另外一件事會再發生。但係我想講下啊，咁其實師傅係一回咩事咧？我到翻嚟香港嘅時候，我不停咁反省，究竟我同呢個人嘅關係係點咧？咁樣，我初頭我以為佢係我嘅好朋友。 筍哥你就錯啦！你今次損失咗一個好朋友師傅，你一廂情願地以為啊！ 跟住後來我先發現，其實咧原來。我當佢一個好朋友咧，其實佢只係當係一個靚仔。 啱。 咁啊，如果佢覺得即係有時覺得佢嚟講，可能佢個損失係覺得好細，因為因為佢覺得佢嗰時係咁樣講啊。我有日我喺房度，我因為同佢已經識咁3年，我同佢講話啊，我話我都幾多謝你呢幾年，即係帶我睇咁多嘢。佢話係啊，冇咗我你都冇咁多嘢睇。佢話但係冇咗你，我有第二個嘅啫咁樣。 你同佢講，我屌你老母啊！ 即係又唔可以咁講嘅，佢講 唔係佢當你唔係朋友啦，根本就 即係我覺得嗱，在於咧，如果大家老闆伙計咧，你講乜都啱喎， 啱啊！ 但係在於朋友嚟講咧，有啲説話 你唔講得噶嘛， 呢份你係覺得係真嘅， 啱啊！ 咁啊，喺個成個過程裏邊，大家好唔快樂，唔知點解咧？佢又食咁多事，算啦嚇。 唔係我話俾你聽啊，我以前跟師傅跟過好多，因為我做過好撚多行，我話俾你聽，廚房做過，塑膠冇做過，電梯做過，地盤做過，釘板做過，買產做過。乜撚柒嘢都做過，師傅，我話俾你聽，冇啊！ 哎呀，我 一個好嘅師傅， 你做鴨想唔想跟師傅咧？ 教你點瀨閪我啦！我跟家能英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嗱，一個好嘅師傅係要俾一個空間你，佢唔係要屌撚住你，嗱，屌撚住你嗰啲就唔係好師傅啦。我話俾你聽，以前我做塑膠帽啲師傅成日講一句：我哋以前啊要幫師傅洗底褲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嗰陣時我幾個學師啊嘛，有一個學師仔同佢講：我屌你老母啦！我以前做學師要屌你老母噶。咁咧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咧？ 咩事啊？ 打交啊！ 真 係 打 架。係啊，喺間公司度打交報警咯，屌老味！ 因為個師傅抵受唔住俾人侮辱。 因為佢師傅抵受唔住俾人侮辱，咁佢衝埋嗰個學師度，那個學師梗係中鳩佢啦。後屘個老細出嚟都講一句啊。你哋做大嗰啲人啊，唔好咁撚過分啊！你恰得啊恰，呢個係夥計喺度打工，唔係你契弟，即係人都係咁講啦。講真一句，你話以前如何如何大樹菠蘿，你以前都過咗去啊嘛，大佬，以前係咪真係要洗底褲？你話啫。 啊，咁啊係。 啱唔啱先？嗱，好老實講，學師嘅嘢我學撚咗好撚多行 ，Q 門嘅嘢唔好撚多嘅咋。佢有心教你3、2日不撚都教識，使唔使學3年先？ 其實冇用，我覺得真正咧去跟一個師傅咧學習嘅其實都不在於技能。講真，一個手工藝咧， 你可以透過 自己探索啊，我覺得 透過用個口嚟傳授咧，最多都係10%。 啱啊，同埋 佢同博嘢一樣，你睇1000套鹹片唔夠，你博一次。 啱啊，啱啊，啱啊。 咁但係其實就係、是、講得衰啲咧，就係、是、我諗喺我哋嗰行頭啦，特別係就係、是、老闆教識你點樣同客户相處。 啱， 即係喺我呢個年，我諗喺呢個年代裏邊咧，呢樣嘢係比我哋 最重要啦， 比我哋去識一樣嘢更加重要。啱啊，啱啊，因為你譬如話，你諗下一個僆仔手無寸鐵，你對住嗰啲人全部係讀飽書嗰啲閪人，仲要係社會上最閪嗰啲人添。你點樣同佢相處，令到你嘅 job 落咗你嘅手，並且保證住你嘅生意咧？咁我諗當前嚟講呢個最重要。 係教你人際關係多於你嘅技術咯，我覺得，因為你技術可以揾其他嘢去補救啊。而家技術已經係唔吃香幾多年啦。 唔吃香，冇用。 啱啊， 冇用。 因為你尤其做即係做相做 job 嗰啲，屌你老味電腦搞撚掂曬啦，可以。你唔得咪俾第二啲人判嚟做咯，冇所謂。最緊要係你點同人際之間相處。嗱，你喺上邊，我想講一樣嘢，順哥，師傅其實係一個偶像。嗱，我點解會咁樣諗咧？一個你模仿嘅對象叫偶像。香港好多僆仔，你個偶像係邊個啊？哇！我偶像陳冠希啊！你偶像係邊個？杜汶澤啊！你偶像係邊個？哇！呢期興詹瑞文，呢啲咪立撚殺咯！內地我認識有啲僆仔，你嘅偶像係邊個啊？毛澤東。我嘅偶像你中意邊個啊？我中意呢個鄧小平。人哋偶像係有份量。嗱，我好中意人哋有偶像，但係希望嗰個偶像係有份量。你唔好講俾我聽，你個偶像。哇，系啊！屌你老味，写小说好叻啊！嗰、那个人叫咩名啊？梁望峰，我屌佢老母！ 喂，我真系觉得好捻奇怪喎、啊！ 即系呢啲咪立捻杀咯？你话你有偶像伊塔罗卡尔维诺、米兰昆德拉、芥川龙之介、角木田独步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好欣赏你。 德鸠最讲句咧，都唔明点解今年十大好书咧会有梁望峰份嘅。 我话俾你听，嗰啲叫稿匠，唔系叫作家。稿匠系写啲字出嚟呃你钱嘅。 我再睇埋嗰啲唔知咩张 X 又下嗰啲，哇！我真系谂，我嗰日搭飛機好鬼悶啊嘛，咁然後咧，見到隔離條女有本呢個唔知嗰啲咩，唔係唔撚掂，咪因為上幾集講個 producer 咯， 哇丟 U 啊， 丟 U 啊，咁 你有冇丟他咧？ 唔該佢，然後咧佢有拎個，即係佢有本張小嫻喺度，哇我揭兩三頁， 咁啊死啦！佢搭飛機搭本張小嫻俾人笑到甩木啦， 真係係啲唔好睇嘅垃圾嚟，我都唔明即係點解會。會呢啲人會當紅當紫，即係香港嘅文化。 你聽我講，香港人嘅文化修為係好撚低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而家識身邊嘅人，我成日都問佢哋，尤其嗱，我講一單嘢俾你聽，非常之搞笑。有一次，我點解我哋間醫院咁黑人憎？有一班醫生，我同班醫生好老友，原因就係因為出邊有啲生意屎忽數，所以食飯成日叫埋我一齊食。有一班醫生就喺度談論咧。嗰陣時《雍正王朝》呢套戲，咁咧就話：哇！你唔好揣摩朕意之如此類。咁我冇答嘴啦。咁一個醫生就口多，就同我講：九護士梗係冇睇電視，答唔到嘴啦！哈！你呢啲咁嘅人真係冇乜修養。我即刻同佢講：先生，你身為一個香港頂尖而嘅高級知識分子，你居然喺翻屋企嘅時候睇肥皂劇，唔緊要。呢啲係你消磨時間嘅興趣，但係你唔好將啲肥皂劇攞出嚟一個咁嘅平台去談論啦。呢啲就反映到你嘅修養啦。我話俾你聽，個撚咗塊面黑撚曬啊！我翻到屋企，我會睇咩咧 ？BBC。平時喺上網睇 NHK。我話我平時翻屋企可能睇下書。米蘭昆德拉係我嘅老友，伊塔羅卡爾維諾係我嘅老友，芥川龍之介係我嘅老友。個木田獨步係我嘅老友，大前一係我嘅老友， 耶穌係老豆啊！ 呢啲你得閒你睇下，得閒談論下呢啲啊！你好談論唔談論？你談論雍正王朝，你睇都唔緊要啊！你唔好攞出嚟呢啲時候講啊！ 睇到呢度我都想有啲呼應，就係、是、 即 係 證明香港啲人好膚淺。你諗下一個醫生都衰撚到去睇雍正王朝，屌佢老尾化閪！ 呢個都唔係最重要， 唔係最重要攞出嚟聽傾啊嘛！ 係嗰、那個你譬如話我點解話張小嫻好睇呢，其實咧就係裏邊嘅人物咧，我唔敢講佢全部嘅作品，我只係睇咗佢部分嘅作品裏邊咧，因為我睇咗佢一個作品裏邊咧，裏邊啲性人物性格咧，通常都係啊你啊中意咗佢，佢又中意咗你，即係通常都我心照明月，明月啊照溝佢，咁但係咧佢哋大家就互相糾纏喺一啲 不能自拔，又既沉溺，唔可以處理到自己嘅感情嘅問題裏面，即係譬如我好鍾意，但係你唔鍾意我點算呢？咁我哋其實好瀟灑講一句，咪唔好撚嘅你去溝第二個囉。即係但係佢哋嗰啲人全部都唔得㗎，全部都係塞咗喺呢啲位度。哎，死得 嗱，等佢幾米啫，我幾米咁咪立撚 快啲屌我啦，屌我啦， 啱啊！ 哎，我唔屌你，我唔屌你，唔得㗎，我屌你，我俾老婆發現㗎。跟住然後咧，佢老婆原來咧，後來嗰個女人又唔知去咗邊度，發現原來佢發現到佢老婆原來同另外一個男人。 呢啲咪立撚十咯！大家睇愛情小説，我介紹一本俾你睇，不能成。 生命中不能成。 生命中不能成。 佢唔算愛情小説，佢唔算愛情小説。 佢當中嗰種嘅結構大時代。 睇龍虎豹啦。 唔係啊！我話俾你聽，睇火麒麟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我最中意小蘇文啊！佢喺度最中意屌人屎忽噶，寫啲嘢。佢男人又屌你又屌啊！最中意屎忽窿噶。 但係咧，我想講咧就係、是。我哋可以回應翻上一集咧，佢講嗰啲女咧，即係點解嗰啲友佢哋往往即係 collapse 上佢起唔翻身。 係 好多時候我諗就係嗰個人嘅修養喺到邊度，佢睇 啱。 最我覺得就係點講咧，一切嘅唔開心咧，係嚟自你個心噶嘛。 啱。 你嘅心，你嘅心係睇你個腦點樣諗。你個腦點樣諗就係因為你睇咗咁嘅書啊。 有兩句説話送俾大家：心魔現時，十方阿皮。嗱。阿皮是一個地獄來的，咁咧，當你心魔現時咧，你四方面都是地獄。仲有另一句説話，鸠摩羅什講：你欲望所在就是你意志所在，你意志所在就是你行為所在，你行為所在就是你命運所在。你個慾念都是一些很平庸的慾念，不是非禮摸屎忽，不是摸屎忽。 但如果我聽火麒麟，我的命運會是怎樣？ 你不要同我講啊，神哥在火麒麟當中看到馬克思啊！除非那本鹹書是自打黑印的啦，屌你！即是你說我不是愛革命烈士公墓附近一的，這本書我只能看啊，還要鹹到好像火麒麟那樣，屌！即是這些不看，直大我算損失啦。剛剛想跟大家說一件事，哇，咳撚到嘔電啊，真係，都是不要跟大家說這件事，留下集才說，好撚咳，好啦，跟大家說聲拜拜，拜拜。 拜拜。